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哎，端木姑娘，你不用跟我赌气，大家都是为了展护为好，他若真是为了这件事身败名裂，他这一生可算是毁了。 哼，你想让我同展昭说让他娶了那个姚姑娘，我为什么要劝展昭做自己不情愿的事啊？我…… 端木翠突然顿住了。 那展昭族上还没有系上红线，保不准就是一个天煞孤星啊。 这是当年月老三跟他说的，还没有系上红线。那就是说，即便展昭答应了这门婚事，中间也会横生枝节，让此事不能如此终了。不管中间横生的枝节是怎样的，这枝节一定是救展昭的关键。公孙策见他突然不说话了，脸上的神色阴晴不定，不由得心下惴惴，不知这姑娘又转什么念头。正忐忑间，端木翠忽然就开了口。 好，公孙先生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劝展昭娶那位姚姑娘。先生几时动身？我收拾了好同行。 公孙策不知他为什么转得这么快，但听他如此说，还是一言道， 明日一早便走。 送走了公孙策，端木翠一丝一毫的倦意都无，在花坛边呆呆坐着，脑中转来转去都是展昭。先时总觉得做神仙很烦，现在想来神仙还是好的，起码他若还是神仙，现下一个土遁就可以到展昭身边，说是展昭不想说话，他定不吵他，只陪他坐坐就好的。一时间思绪如潮，下巴一下下磕着膝盖，忽然又想起进明道前一夜，他也是这般抱着膝盖点着下巴。那时展昭在一旁看了好久，忽然就伸手盖住他的膝盖，他一个不留神下巴点在展昭的手背上。端木翠唇边浮出温柔的笑意来，展昭待自己的确是极好的，极好极好的。他目光寻缩落到一旁行将折断的芍药之上，许是因为对展昭的思念，他对这原本准备弃之不理的芍药竟也起了怜爱呵护之心。他伸手在自己发间捋了几下，捻出一两根发来放在手心中，微微捂住，默念法咒，额顷摊开手来，将那发丝一圈一圈缠绕在芍药的断茎之上。说来也怪，那芍药原本暗淡枯萎衰垂如死，经这一缠又慢慢挺了起来。过了片刻，枯萎的花盘之上泛出幽碧的绿光来，绿意隐现间透出一个女子苍白伟顿却不失清秀的脸。那女子满脸感激，向着端木翠微微颔首， 小女子姚曼碧，谢过姑娘， 举手之劳罢了。 清晨的陇县过于安静，晨雾静静在巷陌间流淌。这时节隔着开封理应是春暖花开了，但在这偏远的北地依然冷得有点过分。端木翠倚着马车的原架，脚尖在地上蹭来蹭去。他们到的时候天还没亮，公孙先生又不让叫门，说是再等会儿，等会儿再等会儿，日头像是给什么绊住了，总也不见升起来。端木翠急得不行，心里把三足乌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如果此刻让他见到，他一定要把三足乌那圆滚滚的身子踩得扁扁的，扁得不能再扁。他盯着姚家黑漆漆的门扇看，展昭应该就是在这扇门里，他在哪儿呢？在干什么呢？姚家是不是善待他？门扇或是高墙对他来讲都不是障碍，但是公孙先生不让他进，说是等等 不要轻举妄动。好吧，等就等，反正已经到了面前，也不急这一分。于是他耐着性子等。端木翠觉得很委屈，他盯着马车里的公孙策看，心里对自己说，这个人不是好人。也说不清为什么，这两天看公孙策横也不顺竖也不顺，他憋了一肚子的气。这气像是火炉上的水，从开始的微沸到滚沸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把盖子给掀了。公孙策却不识趣，掀起车帘跟他说话。 端木姑娘，大老远的赶路过来，怎么还带一盆芍药？ 我乐意。端木翠的火气像是找到了出口，毫不客气地呛了回去。 我爱带什么就带什么，管得着吗你啊？ 公孙策好脾气地笑了，这丫头这一路看他都不顺眼，为了什么？他是心知肚明。女娃娃家真是小心眼，她不就情急之下说了句让她劝劝展昭迎娶姚曼青吗？瞧她这脸拉的都能凉步了，这一路上就没给过她好脸色看。公孙策微笑着看着端木翠的侧脸，皱眉翻白眼咬嘴唇嘀嘀咕咕，多半是在嘀咕她，嘀咕的多半也不是好话。 明明已经到了，为什么不能打门啊？ 我们不急。 不急？这一路火烧火燎的，饭都没有正经吃过，到了跟前你不急了？哼，你不急我急，你慢慢等，我先进去。哼。 端木翠坐实就要走。 端木姑娘。 公孙策无奈，只得下车。 我们此趟来是为了跟姚家有个交代的。 那是你，我来可不是为了什么姚家不姚家的。 话是这么说，你当然不能大大咧咧闯进去，找着斩护卫就走，但是之后呢，举国追击，身败名裂，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，莫说是开封府回不去，连江湖中都不能立足。你为斩护卫想过吗？快意恩仇当然是好，手起刀落也痛快，但是事后那一大堆烂摊子你让谁去收拾？ 端木翠咬了咬嘴唇，似是想说什么，到底是没说，顿了顿突然就火了。 哎呦，公孙策，我哪里留了一大堆烂摊子了？我不是老老实实在这里等了吗？你啰里吧嗦这么一大堆，你比姚家还烦呢。 末了脚一跺，看红日东升，下巴壳对着公孙策。公孙策目瞪口呆，挣扎了许久才把要和他继续理论的念头压下去。原因很简单，他觉得这姑娘不讲理，对牛弹琴，哼，就是对牛弹琴，君子不欲为之，亦不屑为也。终于等到及时，公孙策严整衣襟，款步上街，朱门三叩，不卑不亢地道明身份和来意。一切无可挑剔，换来端木翠嗤之以鼻的一声，装吧你就。公孙策暗暗发笑， 的确是在装，但你还不是得好生配合着。 在门厅慢条斯理地饮茶，一杯未尽，姚之正已匆匆赶过来，大老远朝他拱手。 公孙先生，久仰久仰。 姚之正到底也是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，知道就算自己站着理，也得给对方留足颜面，不像某些人一上来就气势汹汹，诘问不休。公孙策兵来将挡，面上带笑，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焦急愠怒，你来我往的讲些场面话，路上如何，吃住如何，经历如何，风物如何。讲到后来，连端木翠都禁不住有点佩服他了，也是有点为他可惜。说是生在春秋战国合纵连横场上，公孙策的名字怕是也不输苏秦张仪的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